第61集，我帮你洗澡。警车把他们送回了中队，仁义抱着一点期待问龚应贤： 要不要进来坐坐？你要是不赶着回分局的话。 好吧。 进了中队，战士们都过来询问高格的情况，得知高格没事后，又纷纷关心起仁义的伤。仁义解释了一番，就带着龚应贤去了自己的宿舍。在他们中队，只有中队长和指导员有单人宿舍，装修虽然很朴素，但卧室、浴室、办公室一应俱全。龚应贤站在屋内环视四周，他虽然来过几次凤凰中队，但仁义的宿舍他还是第一次进。比起仁义那个已经几年不住人的家，这里更有生活气息，更有仁义的气息。 喝水吗？ 仁义突然有点紧张，就像是第一次请女生来自己宿舍的小男孩，生怕被嫌弃不够整洁。 不用。 那你坐一会儿，我去洗个澡。 仁义想起自己脖子上的伤，护士刚嘱咐过不能碰水，可他却连看都看不着。他轻轻啧了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 这怎么洗？ 我帮你吧。 仁义瞪直了眼睛，头都不敢回，他悄悄拧了一把自己的胳膊，转过身。 啊？ 你叫我上来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 龚应贤双臂交叉于胸前。 你一个人怎么洗？ 我…… 仁义想象了一下那场面，觉得自己不可能不想入非非。可让他放弃一个可以跟龚应贤亲密接触的机会，他又不舍得。他犹豫了一下。 你不嫌我脏吗？ 嫌。我帮你拿着花洒，留意不要碰到你的伤口，然后你自己洗。 他顿了顿，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。 脖子附近我可以帮你擦一下。 还是算了吧，光着身子多不好意思啊。 你一个消防员是没洗过集体澡堂吗？ 仁义语塞，他可是两年前当上中队长才有独立卫浴的。 还是说你在我面前不好意思自卑吗？ 仁义挺直了胸膛，叫嚣道： 开玩笑呢，你非要帮忙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吗？ 抓紧时间，我还要回分局。 他说着脱掉了西装外套。仁义看着龚应贤在脱衣服时被刻意凸显出的厚实的胸肌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 拿一套干净的睡衣给我，最好是新的。 我只有作训服啊。 就是你们那个像维修工的衣服。 对，就是那个像维修工的衣服。 也不怪别人嫌弃他们的衣服，他们自己也觉得挺难看的。仁义从柜子里拿了两套洗干净的，一套递给龚应贤。龚应贤沉默地看着手里火焰蓝色的消防员作训服，明显已经洗涤过很多次，布料都有些发皱变形，且完全没有被熨烫过。 都是洗干净的，还香的呢。 你管这廉价洗衣粉的味道叫香？ 我这儿就这个了，你不穿，你光着进来。 龚应贤犹豫了，这一犹豫，仁义害怕了。 我靠，这小子不会真的打算给我坦诚相见吗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还没准备好，这肯定得出糗的。 好吧。 啊？ 啊？ 仁义的小心脏狠狠蹦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问： 好，是穿还是不穿啊？ 我才不穿这种东西。 龚应贤把作训服扔给了仁义，仁义彻底傻眼，他磕巴着说： 你真要啊？你 都是男的，怎么了？能不能快一点？ 龚应贤看了看手表，催促道，说着他把手表也摘了下来，放在了桌上。仁义感觉有一头成年雄鹿在心头乱撞，他慌了。他一个正常男人，怎么淡然面对这个？这不是折腾他吗？可要是拒绝，岂不是欲盖弥彰？龚应贤却是泰然自若地开始脱衣服。仁义心一横， 你可以穿着内裤，我有新的给你。 嗯。 仁义拿起自己的作训服，转身进了浴室。他先用冰冷的水泼了两下脸，心下拼命叫着：“ 冷静，只是一起洗个澡罢了呀。”老子从高中就开始住宿了，洗过多少集体澡堂，什么场面没见过啊！冷静，不可能出糗的，绝对不可能。 他深吸一口气，脱下衣服，打开了水龙头。不一会儿，龚应贤进来了。 水热了吗？ 嗯。 仁义深吸一口气，微微偏过身，想把花洒递给龚应贤。可在看到龚应贤那健硕完美的身体的瞬间，还是不禁浑身一抖。他把花洒快速塞进龚应贤手里，就背过了身去，唯恐自己发烫的脸皮被瞧出异样。龚应贤接过花洒，目光也忍不住从上至下扫视了一番仁义赤裸的背影，那修长的体态，劲瘦的腰肢，恰到好处的肌肉，每一寸都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之美。仁义的身体确实很好看，他想着。在龚应贤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时，他顿觉不可思议。他没有注意过别人的相貌，这种注意并非是他分不出美丑，而是美丑之于他没什么意义。可他此时竟生出了好看的念头，他无法理解这种情绪的由来，他感到困惑，甚至是困扰。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。仁义等了半天， 啊，来浇水啊。 仁义不回头，还勉强能维持冷静。尽管仁义很想很想回头看看，最好是能够尽情的看。龚应贤回过神来，他用力压下了心头莫名的念头，往前两步查看了一下仁义的伤。 这伤好了，颜色至少要两年才能淡下去。 那晒黑点就看不出来了吧？ 除非你晒成黑人。 龚应贤将水淋到了仁义背上。 洗吧。 仁义只得扭捏地洗了起来，他要强迫自己不去想身后的人，而是想一些能让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维持冷静的东西。因而他的肢体十分僵硬，洗一个澡洗出了半身不遂的别扭。可即便他不回头，他也能感觉龚应贤在看他。废话，龚应贤当然在看他，但不是普通的看，而是他无法形容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好像已经巨化了的视线。也许这通通是他的幻觉，可他又不敢回头求证。仁义脑海中不禁浮现了此时上帝视角的画面，他猛地一激灵，下意识地微微弯腰，想要掩饰自己的慌乱。 不行，我得想点别的。想点可怕的吧。 仁义一咬牙，也顾不上害怕了，认真回忆起自己看过的鬼片，幻想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正在…… 毛巾给我。 龚应贤的声音突然在仁义耳边响起，那声音天生带着优雅与空灵，仿佛总与凡间喧嚣隔了一层空气结界，色纯而无瑕，时而听得人耳朵酥麻。但在仁义满脑子怪力乱神的时候，这种好听到不接地气的声音能让人体温一下 降三度。 小心！ 仁义吓得心脏都漏跳了一拍，身体一抖的同时脚下打滑，整个人向后仰去。龚应贤一手还拿着花洒，只能单手接住仁义，他脚下也滑，为了不至于两人都跌倒，只得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用背抵住了墙，才勉强稳住身形。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两人连呼吸的声音都憋回了嘴里，只有洗澡水还在哗哗作响，仁义的大脑一片空白。